免责君王，把冤情诉。 王儿，我在。 见人见心，你真他真子为我却是成冤魂，曾经我无言 下面请听周美娇演唱的《舞女拜寿》。 下面是于慧珍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媳妇多年，我个心肝宝贝，叫上媳妇我啊给你用，心肝哟。哎呀，宝贝娘，阿玲是我个手心娘，媳妇头娘侬是我个手背娘，手心手背都是娘，老太婆啥非得拿两块娘，媳妇哈侬心宽宽气厚哎哎哦。念得媳妇来听音婆婆，阿玲从前太亏侬，难为已经早陪在世来认错，侬看伊亏到西，哎呀亏到东，西裤头亏的是红哎呼呼呼。媳妇侬三番不离异，一直长女儿不主要去和尚做，各种去叫严师道啊！侬爷娘媳妇去好紧拉鼓，听众婆婆几副红冠，高明夫人与侬做。媳妇侬是一辆方程厅也拉鼓，佛爷都来嘛两阿姨都，前出半出是阿灵出，我婆婆带侬总分出，媳妇十分肯夫妻哦，还得我婆婆您难做。竹林雨山要太冷，王家后代要断香火，岂不是一场欢喜一场空？我养什么女子万做什么婆？媳妇啊，侬骂个神经去婆婆，夫妻中欢情深。难死我啊！阿玲啊，侬是要夫妻和睦吗？只比侬长女儿为的妻身啊！ 最后是红英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杨柳带走，桃花开，在花朵儿遇上一弯手。 一